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来了。当你王来的时候，唯一的原因你不用惧怕，是因为你的王来是为了赦免你们的罪。今天是这样，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，也叫做锡安城，也是这样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使徒约翰记载了耶稣如何在第一个宗之主日的时候，很谦卑地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。这时候耶路撒冷是充满人，耶路撒冷本城市的人已经人不少，但是现在还有好多好多以色列外地来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为了过逾越节，真是人山人海。那么这大群人，当他们听到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兴奋，尤其是因为他们听到耶稣如何叫那死人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，叫他复活了。他们很兴奋地把棕树枝从树上砍下来铺在路上，也把他们的衣服也铺在路上给耶稣开路。众人迎接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喊着说何塞纳，意思是救我们吧，也算是一种赞美的话。他们也引用诗篇的话迎接耶稣说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使徒约翰现在就告诉我们，耶稣这样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锡安，就是在应验旧约先知撒加利亚的话，说锡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上帝早就有这个计划，弥赛亚基督耶稣会这样进入耶路撒冷，很特别的事件。那么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里说锡安的民不需要惧怕，当时百姓真的好像没有在惧怕什么，他们欢喜快乐地迎接耶稣，好像你一点惧怕都没有。在我们的经文，是谁在惧怕呢？是法利赛人，他们在第19节彼此说，看啊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上个礼拜我们在约翰福音前1章第11章也看到法利赛人在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法利赛人越来越害怕，因为世人好像真的都在随从耶稣去了，所以众人根本没有在惧怕，法利赛人非常惧怕。那么耶稣12个门徒呢？圣经只说他们不了解这整个事件。第16节说，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所以我们只知道当时门徒是不明白的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惧怕，但是很可能门徒就像百姓一样不怎么惧怕，他们大概也是非常兴奋，也是很快乐。好，我们已经看了百姓、法利赛人和门徒，现在可以问你们，你的王弥赛亚基督耶稣今天也来哦，他就是在他的话语里面来到这里，我们今天也用棕树枝迎接他。那么你们惧怕呢？你们欢喜快乐吗？或者你们像门徒不明白吗？无论是谁，是百姓，是法利赛人，是耶稣12个门徒，或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每一位，无论是谁，我们都应该惧怕。对，我们都应该惧怕。首先，群众应该惧怕。 他们当时是错误的兴奋，是错误的喜乐、快乐、欢喜、快乐地迎接耶稣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以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为了当他们世上的王，他们政治的王，他们荣耀的王。他们明明有这样错误的愿望，因为几天后，当罗马巡抚比拉多把被捆、被羞辱的耶稣带到他们面前说，看哪、啊、这是你们的王，百姓就马上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。百姓不要一位卑微被羞辱的王，他们不要一位替他们赎罪的王，会赦免他们罪的王。但是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王，因为百姓拒绝这样的王，他们应该惧怕。耶稣要赦免他们的罪，他们不要，因此他们应该惧怕这王耶稣基督。这是百姓的情况。现在换法利赛人，他们当时是惧怕的，他们也应该惧怕，但是他们是因着完全错误的原因而惧怕的。他们惧怕是因为他们怕，如果百姓都信耶稣的话，罗马人要来夺他们的地图和他们的百姓。哎呀，法利赛人啊，不用怕这个，耶稣来根本不是为了当世上荣耀的王，他来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死，赦免你们的罪。但是法利赛人啊，你们还是要惧怕，其实你们应该更惧怕，因为你们以为你们没有罪，需要耶稣给你们赦免，你们完全拒绝耶稣了，因此你们真的应该惧怕。那么门徒呢？他们也应该惧怕呢？对，我们的经文说他们不明白，约翰在这里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不明白当耶稣那样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正在应验旧约的应许，他们不明白这件事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时他们不仅是在这方面不明白的，我们几个礼拜前就看到，当耶稣告诉他们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、受祭司还有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彼得那时候就拉着耶稣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世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门徒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来，他们也不想要有这样的一位卑微的王，一位会赎他们罪的王，他们还是跟百姓一样，要一位世上荣耀的王。他们错误了，因此他们也应该惧怕了。好，现在剩下我们了。我已经说了，我们也应该惧怕。我们常常很像百姓和门徒了，我们所要的是一位错误的王，我们要一位世上荣耀的王，一位会给我们我们所想要的王。那么现在当然没有罗马政府，我们要我们的王赶走，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，很多事情，我们认为我们的王应该给我们了，我们要他的大能，他的万能给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。但是基本上耶稣就不是这样的王，那么他会给我们我们所真正需要的，但是这常常是跟我们以前想要的是不一样的。耶稣肯定有大能，有万能，但是上帝曾经跟使徒保罗说过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对，我们王的能力是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并且上帝的大能和荣耀是什么时候最清楚看到的呢？就是在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。使徒保罗说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 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，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。我们的王来，主要是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赎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常常不太想要这样的王，我们不想要听神的话，一直定我们的罪，然后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要别的，我们要世上的能力，世上的荣耀。我们常常很像耶路撒冷的百姓和耶稣的门徒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们也常常像法利赛人，我们不认为我们有什么罪需要耶稣来赦免。我们跟法利赛人一样，也是骄傲的，是看不起别人的。另外，当百姓都在跟从耶稣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很气，因为现在百姓不是跟从他们了，现在别人比他们大，别人比他们更受欢迎。法利赛人嫉妒，他们要自己当王，不要别人在他们之上。我们一样要自己当王，我们不要承认耶稣还是王，是创造主，我们只是他所创造的受造之物。因此，因为我们这一切的罪，当我们的王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惧怕。我们罪人就是应该惧怕那完全圣洁的上帝。我们根本不配，我们唯一应该从我们的王所受到的就是他的惩罚，他的愤怒。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应该惧怕。但是耶稣好奇怪，对我们来说他是非常奇怪的。我刚才念的经文说，上帝的做法对我们人来说是愚拙的，是愚拙的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耶稣的确是大能、万能的王，他也是无所不知的上帝。他那天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今天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，他明明知道百姓和门徒所要的是一位错误的王，耶稣明明知道法利赛人是拒绝他的，他也明明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有的罪，包括我们如何一样要错误的王，一样不觉得我们有什么罪需要赦免，一样自己想要当王，不要耶稣当我们的王。耶稣明明知道这一切，但是他还是为我们所有的罪人进入耶路撒冷，也进来我们这里。更清楚应该说，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配，耶稣我们的王来，他来就是为了赎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。太奇怪了，太愚拙了。我们常常不要一位赦免我们罪的王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罪，最可怕的罪。但是耶稣还是来，他就是来赦免这个罪和所有其他我们的罪。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应该惧怕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王来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不必惧怕。圣经说，耶和华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这种慈爱实在是何等奇怪的，也何等宝贵的。我们真的不用惧怕我们的王。今天早上我们在纪念庆祝耶稣如何在2000年前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。 礼拜五我们有受难日的崇拜，我们会纪念耶稣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赎我们的罪。下礼拜日就是复活节，我们会纪念庆祝耶稣如何胜过死亡，胜过我们的罪，胜过撒旦。这礼拜算是基督徒最宝贵的一个礼拜。耶稣做了这一切是为你做的，是为你做的，你根本不配他这样为你做的，但是他就是因为你根本不配，他来为你舍他的命。他就是那位义的代替不义的你，为要引你到神面前。这又奇怪又宝贵，耶稣来是为罪人而来的，他只为罪人而来的。你若没有罪，他就不是为你来的，你也不需要耶稣。但是你若是罪人，你不必惧怕，耶稣就是为你而来，他来是为了赎你的罪，是为了赦免你的罪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来了。奉父子圣灵的名，阿门。